而家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嘅7:30。 好纠结啊，波成， 做咩咁纠结啊？ 到底打唔打得成咧？ 都唔会关你事噶，因为通常你翻工前就会落翻噶啦。 咁啊系， 你知噶啦。 你知道我哋有封奸呢样嘢噶嘛？ 我知道啊。 最纠结系咩啊？最纠结系如果我封奸中咗，咁嗰下就惨啦。 系啊，因为打风有咩事嘅话咧，我未必翻到嚟噶啦。 系嘛？咁、我又要翻嚟啦。 咁你又可以努力过歌啦、 真系好有归属感啊！对公司。 你知唔知点解你要被 train 做音乐节目啊？ 点解？ 因为封奸嘅时候啲节目就 播歌。系啦， 就 系 为夏天而做准备 啊！跟住然后即刻立晒嗰啲新碟，有啲咩新歌就推出去啦。 记住播新歌啊！ 一定 系啊， 基本嘢啊呢啲。 唔好播得太怀旧啊！ 但系好难好难避免会系可能播一啲重复，都系同一间公司嘅。 唔紧要啊，你顺住个农夫起码20只先啦、 啊。OK OK， 再加新派台未上榜， 廿只顶到几啊？顶到两粒钟。 嗱，你半个钟啊六只。 差唔多啦， 系啊，一个钟啊12只，差唔多一个节目噶啦。 唔系，同埋你打风好多嗰啲 哦都系噶， 状况要报噶嘛，分钟你播4只嘅啊， 都系。其实个 music flow 都几难中午啊， 讲劲多嘢都唔关啲听众事， 唔系俾大家了解一下咧，打风嘅时候嘅电台嘅运作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讲起咧，对啱啱讲起就系对公司好有归属感呢样嘢咧。你，我想问阿波成，你有冇曾经试过？对公司产生咗一种归属感，或者有一种家嘅感觉， 有啊， 即系嗰种唔系真系乱噏嘅，即系嗰种唔系话擦鞋而讲，而系你真系嗰下系觉得啊， 即系好似翻屋企咁啊， 系啦，翻到嚟公司真系好好。 其实有嘅，唔系好强烈，亦都唔系超级正面嘅，当然都唔系好负面啦。 嗯嗯， 纯粹系因为首先留喺公司嘅时间咧好长啦， 系。 第二就即系一日三餐都喺度啦，可能会最巅峰嘅时候，甚至乎最佳嘅感觉系带埋对拖鞋摆喺公司，咁去到夜晚即系少啲人啊嘛，咁啊仲要继续做嘢咧，就会除咗对鞋咧换咗人字拖喺公司嗰度，即系出出入入都系着。 我朝头早翻嚟成日都咁臭啦，要走啦。 诶、唔系好啦，冇咁做啦，好啦，冇咁做啦。之前曾经、 即系唔系你啦， 即系嗰个应该系另一个人嚟嘅、 哦。OK 喺嗰段时间就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咯、 哦， 或者有阵时系以前嘅， 系 同啲同事佢哋咁食完饭，就谂住即系度下嘢啊，即系 brainstorm 下，倾下偈咁嗰啲啦。咁你又唔知去咩地方，跟住咁不如翻公司啦。咁即系因为同事咁翻嚟 度嘢， 咁好合理啊。咁不如翻嚟公司啦，即系买少零食啊嘢咁，咁咪喺 office 嗰度咪坐低度嘢咯，咁样倾下偈咁。咁呢啲 moment 就会有一种。系啦，即系类似 嗰种归属感、啊， 嗰种归属感类似家嘅嗰样嘢就系你唔会有咩地方去，咁不如翻去嗰度啦。 同埋嗰下就超嘅，夜晚又冇咁多人嘈住啦，咁样 系啦。嗰、那个思绪咧系唔同啲嘅，即系你系会 free 啲去谂一啲环节啊，系啦，哪怕最后冇用到都好啦， 个灵感就出嚟啦。但系 因为冇限嗰种无制限嘅感觉啊嘛，系 。我话俾你听咧，我琴日就终于感受到对公司有呢个归属感，同埋有产生咗一种家嘅感觉，系真系系 exactly 系家嘅感觉嗰种系。话说我琴晚咪同你去咗咩嘅？ 去食饭咯，食完饭 食 翻屋企 嘛。咁你都知道我哋琴日打边炉嗰啲嘢几肥腻噶啦嘛。 系啊， 即系仲要系嗰啲沙爹汤底嗰啲边炉，我哋 同埋因为搭车十点要收咧， 好仓促啦，系 一饼肥牛掉落去啊嘛。 跟住我怀疑啊吓，我怀疑两个原因嘅啫，一系琴日食啲嘢真系好油，我哋又冇撇过油啦，好明显。 一系就未熟嗰嚿嘢。 我怀疑 嗰个咩玩鱼腩，你就咁嚼。 系啊。系啊， 周氏都望住你，寻日都话咗你噶啦。 将个玩鱼腩咬落去，点解就未怪怪地同我口感怪怪地嘅？跟住生生地 叫你抌翻落去再数啊！ 系啦，咁跟住唔紧要，即系嗰个重点就系咧啊，嗰餐都食得好满足，又食咗好多嘢啦，大家冚冚声咁样食啦，跟住十点钟准时清场，好嘢，哇，成功咁样完成到个任务咁样。 系， 跟住一你咪见我走嘅时候咪冚冚青走嘅。我想讲就系我一离开个街市，我嘅后半身感受到一股冲击， 系咪有股热力啊？系咪啊？有啲热啊！ 我怀疑我真系有少少逼逼地出嚟咁样样。 哦，我知啦，好似台湾有个特色饮品可以必思， 系啦，可以必思。 我每次见到呢个名字， 唔系可以必思啊，系直头啊必思啊！我同你讲，咁咧。 跟住然后咧，我琴琴聲走个原因咧，就系、是、咧。我其实嗰下你知道我住好远㗎啦，我住新界区。咁、如果嗰个位呢我返去起码我就算坐的士咁样先算啦，可能都要九个字咁样先返到屋企。於是乎同埋而家呢啲时间呢呢啲时候呢啲商场又好早闩啦、即係以前你呢啲时候你都可以去啲商场嘅厕所，而啲商场好早闩，咁啲厕所又好早闩。 係呀係呀。 咁我可以嗰、那个钟数可以去边呢？ 唔係囉。 第一下我上的士，唔该广播道啊。广播到，跟住我就翻嚟，翻咗嚟公司，我就揾到公司嗰种归属感同埋家嘅感觉啊！你明唔明啊？ 可以 B C 啊！ 即系我第一次系觉得公司第一系真系好重要，而公司个厕所我都终于揾到佢嘅一个 重要性。 虽然平时我成日都话公司个厕所即系有待改进嘅个清洁度，是但系咧喺。你緊急嘅時候呢真係好需要佢嘅，你發現嗰種家就好似屋企咁樣，平時你唔會諗起佢㗎，但 係 有一個 moment 你就會突然好想衝返屋企擁抱個廁所。 我可以講一樣嘢係去即係證明你呢個感覺係真確㗎。我啱啱即刻收到個朋友嘅 message， 佢話我本身約咗人食飯放工去啦，但係因為好想去大，而家返緊屋企去個大再出去食飯。你就會明白真系原来呢个家系咁嚟，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真系， 所以呢一个咁精彩嘅故事，拣咗一首歌嚟配合， 贺一贺我啊！ 系啊，呢首歌由我哋嘅好同事阿周摄提议嘅，而佢抛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哋谂翻歌词好啱数，我觉得。离不开嘅唔单止你嘅思绪咁简单，开始仲有啲味咯，我觉得 个思绪系边个思？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尽唱，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止，往昔记载，相说暴雨有江海，灼痛最深。 呢两个字符合你个故事，谂起第二啲画面， 一首好地地咁静静嘅。嗰一刻真系心无挂碍，我同你 同埋愿花开都好有意境。 谢安琪嘅离不开， 就好似寻晚咁，最终兜兜转都翻嚟公司，离不开呢间公司。 冇错。 但你啱啱讲电台有一个家嘅感觉嗰一样嘢啦，曾经咧都有另一个感觉俾到我嘅。 咩嘢咧？ 两个字，有型。 有型，到而家都有型啊！ 嗰阵时咧，要数翻去读大学嘅时候，读紧大学咁，大家都为咗自己嘅毕业论文啊，喺毕业嗰年嘅毕业 final year 嘅时候 ，OK。 咁啊，嗰阵时玩紧DJ 生还者 ，OK。 咁嗰阵时仲系比赛阶段， 系。 每一个礼拜其实都要翻嚟去做一啲 segment 啊，做一啲嘅 exercise， 因为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 live 嘅节目，就要比试一啲 item 啦。而喺 live 节目前，可能你个星期五晚咧，就要完成嗰个礼拜嘅 task 噶啦。 Okay. 举个例，可能分咗组咧，大家要做一个街头访问咁，咁就要出去录晒剪晒嘢翻嚟又有，或者可能你要 take 一首歌，做个可能两三首歌咁 music show 又有啦。 OK， 系啦，或者做一个 promo 嚟介绍自己咁，好多呢啲唔同嘅。嘅嘢 系要做功课， 要做功课咁。咁而呢啲一定要翻嚟电台嗰度录嘅，因为你可能夹其他 partner 啦，又或者系要录用啲设备录音。咁跟住啊，唔系添啊，嗰时我唔记得 year two 就未 final year， 所以咁所以每一个礼拜啲同学有阵时会问：喂，今晚有咩做啊？你要去即系大家不如食饭啦咁样。咁就会同我啊 ，sorry， 今晚唔得啊， 我要翻电台啊。哇！赢到你 嗰时，因为你仲系读紧书，大家都仲系，你已经可以同人哋讲话，我要翻。 呢种感觉咧，我同你讲，我系有过嘅，因为我都系读书时期嘅时候，都系喺电台嗰度做啲实习工作咁样。 系 咁，当然嗰阵时就唔系呢一边啦，咁样咁又系一样，好中意拐口边 啊， 同啲同学，哎呀，我唔好意思啊，即系要做 project 啊嘛，嗰阵时，哎呀，真系好忙，电台好多嘢做啊，对唔住啊，你帮帮手，呢一个成为一个最大嘅藉口而。啲同學會覺得啊，咁啊，咁冇辦法啦，咁真係，唉，佢做電台咁，真係我都知好忙啊，咁幫下你啦，都成為咗一個幾大嘅回憶。 啲同學會覺得你哇，能夠有一個自己發展緊嘅嘢， 係 都應該要支持你嘅， 係 啊。我記得係啦，我嗰時比賽嘅時候咧，應該係year two sem two。因为嗰时我非常之印象深刻，逢星期四朝早十点钟有一个 course 咧叫做 research method，即系类似啲 stack 嘅嘢啦，专系 for 做 research 嘅咁。朝早十点钟喺一个 lecture hall 嗰度上，那个 lecture hall 啲 sofa 咧非常之舒服，冷气非常之适中，佢灯光非常之柔和。而嗰时因为星期四通常就系要交个礼拜功课，所以。大家都系臨急抱佛腳嘅小朋友咧，星期三晚咧就會做通宵，所以嗰段比賽嘅期間咧，星期三晚做完通宵，禮拜四朝早翻到嚟大學嘅時候，

由蒲班年代一路行过嚟，行到上主流嘅舞台度，攞到大大小小嘅奖项。今年他哋重新将过往嘅啲作品重新灌录起嚟。 第一个算问我系边一个，我唔会乌嘴冇嘢讲。阿爷我蠢过叻过戆居过，同三个废柴夹过。做过， 曾经有人会觉得，哦，他是 YouTuber 咯。到而家，他是一个导演，亦都有他自己乐队。大家会记得他哋嘅名称叫做 Tonic， 有他哋重新灌录嘅呢一首 T O N I C K。讲翻正题，头先讲到人越大睇波越易喊，其实好多事情上都一样嘅。当你见到一啲抱不平嘅弱势去获得佢哋嘅成功嘅时候，你就会好激动。 可以像情长大得这位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拐杖，仍卖命的乐场，我是个 No

听过有 special 的年少轻狂，是啊，年少轻狂只是能够在适量的时候做，过了时间千祈不要做，礼拜五啦先放纵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赛，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好，仍然实施入境限制措施，规定入境人士隔离14日。隔离令好大机会维持到年底，赛会决定取消比赛。而原定10月举行的电单车格兰披治赛澳洲站亦都同样取消。赛会对连续两年取消赛事感深感失望。一个方程式行政总裁多梅尼卡利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23个赛站的赛事，但会有不同选项填补澳洲站的空档。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昏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16.3度，东经112点，在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而九龙入口这边的车龙就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车多缓慢，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本身已经车多繁忙的了，再加上清水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慢线是封闭了，所以加上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就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排到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这段都是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都提一提大家啦，湾仔柯布连道爆水管去洛克道方向近住谢飞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 like 你嘅时候，咁你捱唔捱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新公司、新名字、出新歌， 咁高兴！等我送一句缤纷啲嘅贺下佢先。吴家兴笑怒骂， 哇！呢句咁似有台嗰啲节目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顺啦，吴嘉欣啊， 嘿笑怒骂， 系啊， 我捞咗一阵啦 ，sorry， 系啊，嘿笑怒骂， 笑怒骂，哦， 嚟睇实物啦，我哋有卷轴， 系啊，我中意啊， 系啊，因为 我期待咗好耐啦， 系啦，终于可以收到一卷， 好靓喎， 系我哋监制。佢嗰手字真係不得了， 完全係同我哋冇關係嘅。 係啊，呢一、這個完全係佢個人功勞嚟嘅，完全同我哋冇關係。我哋只係諗呢句嘢嘅啫。 但係好，我想講你哋諗呢啲咧，我成日都好期待啊！佢哋嗰個名字究竟可以諗到啲咩字可以 relate 落去 呢？你個名字我哋都諗咗好多個， 我哋英文名字都諗過㗎，想唔想聽啊？ 係咩 ？Sharona 咩啊？ 喊濕幾個枕頭，跟住咧就可以叫你講下一啲咧曾經喊嘅故仔啦。咁 哦，都幾好啊！但係我中意你哋用我新名字。去做呢样嘢，因为有意思咯。 系啦， 同埋我想问，咁点解系嬉笑怒骂？ 因为嬉笑怒骂系，我觉得你俾我哋嘅感觉，嬉笑怒骂 住闹人。 唔系啊，佢嬉笑怒骂，你唔好净系睇嗰个闹人嗰个啦。嬉笑怒骂即系有开心笑，跟住唔开心，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佢会有唔同嘅状态、 同面向， 系啦、 啊， 即系一个人其实有好多情绪噶嘛。咁呢、一句就系讲紧，我觉得你俾到无论同我哋啦，我估可能系你嘅 fans 又好，观众都会觉得。你其實是有很多面，有大情大性啦，跟住有好感性啦嘅狀態，所以覺得呢句咦都幾啱你喎、 啊。我中意啊， 係啊，所以就將呢一句送咗俾啊。 多謝你哋啊， 嘉欣笑怒 好嘢啊，波成你過到關、啊， 係我解到啊。 我原本是解不到的。 不是本身是真的这样解的。我又不是真的亂來的。剛才Sharona也說我們的希字是用了你新的這個字。本身的希是希來洋往的希。現在是千希的希。 那 就轉了這個，雖然同音但是寫法不一樣，是有些師傅幫忙看過一下。 有的，之前有一個師傅就說，你的名字就對你的健康，你家人的健康，或者你身邊愛惜人的健康不好，還有因為對我的情緒都不是太好。咁我知道之後咧，就有個心去改名，跟住再問另一個師傅，咁我改咩名好啊？咁師傅就覺得，哦，你原本個名，因為你做呢行，你要完全改咗第兩個嗰兩後面嗰兩隻字，好似唔係咁好。 係咯。 咁不如我幫你改一個另一個希字啦，主要因為係之前嗰個希字令到我健康唔好啊嗰啲嘢啦，咁就轉咗呢隻字咯。其實好簡單原因，然之後再去揀一個。对我的心情，同埋对我的健康好，咁就已经好足够啦，即系简单啲就得啦。 咁但系希字呢个音有好多写法噶嘛，佢有冇话呢一个嘅写法，佢可能附带住嘅一啲可能盼望啊，或者意思，佢有冇同你讲？ 其实佢有讲嘅，佢话不如你写几个你中意嘅希，咁跟住然后咧就俾咗师傅咧就同佢个 boss connect 咁样 send 个 email， 跟住然之后就话哦，佢就指住而家呢个希字，佢好简单讲咗句，如果而家呢个希字咧，你会开心啲。 O K， 咁已经好好啦。 本身你有写过啲咩？即希望嘅希嗰啲啊， 唔系，好似黄羲之个希。 哇，嗰、那个佛抄真系不得了。 系啦，你我个心都谂嘅，好似唔系咁好，但我又唔想 太多嘅。 但我又唔想系啲好简单，即希望嘅希咯，我又唔想系咁咯。 系。咁所以，但其實即師傅講過一樣嘢，話之前個名字可能會令到你有頭先講嘅狀況嘅，你自己係咪都佢講完之後都覺得、啊、可能都關事啊？定係 都係嘅，即呢幾年屋企人有好多健康上問題發生啊，我係一啲情緒上面唔係太好咯，咁、我都即我冇完全怪罪落呢個名度嘅，咁因為我都真係遇咗好多嘅問題，令到我個情緒唔係咁好嘅、我淨係希望之後嘅日子我會開心咯，簡單開心健康咁樣咯。 而家千禧呢個禧字都幾好，因為你見到有個喜字喺入面、哦、都可以提醒自己嘛， 要開心 係。咁所以又帶住呢個新嘅名字啦，咁亦都新嘅公司、新啲 idea 啦。咁呢一個嘅緣分又係點樣開始呢個新嘅合作咧？ 其實因為我新公司係由我舊公司介紹嘅，咁、因為我有同佢哋講，咁我舊公司我就發覺，因為喺歌唱上面咧個 support 我想再多啲，我想因為我以前舊公司始終佢係做 management 多嘅，咁、我覺得喺唱歌方面咧，我想要多啲 supporting， 咁我就好大膽咁同舊公司講，不如我哋揾新嘅一個唱片公司合作啦，咁樣。經過他們的考慮，他們就介紹了新的 idea 給我的、 okay. 跟新的 idea 的同事、啊、跟他們聊天、啊、當中了解認識，我就發覺哇，其實他們真的很熱血、啊、還有他們的工作方式對我來說是我覺得很舒服的，因為我是一個很怕受掣肘、啊、不自由的人的、我覺得他們很 care 我的感受的，同埋佢哋好肯同我傾，有咩 idea 上面嘅嘢啊？我哋譬如唱歌嘅方向，大家會有啲咩諗法啊？好放心，好放膽攞出嚟傾。咁我就覺得，我都幾期待同佢哋合作喎。咁就發生咗啦。 我成日好好奇，譬如去見咗個公司，即係未正式確認合作，大家會所謂傾一啲偈嘅。其實譬如第一次上去咁樣、其實會傾啲乜嘢嘅咧？係可能佢攞翻你嘅作品出嚟，可能會都講下佢哋對你嘅感覺啊，定係點？ 會教會噶，即係譬如佢哋覺得我之前嘅歌路係會點樣啊？或者佢諗緊哦，譬如我之前上一首歌同余香瑩嘅歌，佢哋覺得係點樣啊？或者佢哋覺得喺佢哋眼裏邊我是怎樣的人、啊、如果真的交給他們，他們會想大概的方向是怎樣、啊、這樣、啊、那、我也有說我期待自己想做些什麼的，即譬如我在音樂方面我想有些什麼的成就，或者是說想嘗試的東 西， 我的想法我想多些的，我不是多些工作量那些，什麼多些作品，我想真的 focus 多些落音樂，因為以往的作品呢我覺得我排得很不夠密、即我覺得不夠 focus 落音樂那麼多，所以我就會跟他們說我希望是怎樣做的，我亦都會再問他們問題，我會譬如我問你們怎樣宣傳的、如果你們有歌手的話、你們的工作模式是會怎樣，因為我都想知道，我就大家真的了解咯，同埋咧，通常你咪好似 interview 咁樣嘅，因為嗰個認識我真係唔得嘅。而佢哋好 friendly， 真係傾偈。譬如我有啲咩，我真係直接問嘅、我就會問：哦，你哋係咁樣嘅，咁你哋對我嘅諗法，你會點樣嘅？如果係真係咁樣做嘅話，咁佢哋都會好直接話俾我聽個諗法。咁我覺得真係冇，唔會因為大家第一次見面好驚而 hold back 咯。而佢哋真係好坦白同我講，哦，佢哋嘅諗法係點樣？咁我就會覺得，我其實真係需要咁樣嘅合作關係咯。 係咯，如果唔係好荒謬嗰啲 interview 就係、是、啊，你對於我哋嘅公司嘅了解有幾多咧？係、啊，未來加入咗之後，你希望突出啲乜嘢咧？ 你覺得你自己十年之後會喺咩位置咧？咁樣係咪呢啲 好荒謬嗰啲？ 係啊，或者佢會覺得即係我好怕，就係覺得你覺得點解我哋要簽你？我好驚呢啲嘢。咁即係我要 prove 我嗰、那個我要 prove 我自己有咩咁 worth 咁值得你去签咯，咁我会觉得你唔系同我平起平坐，你就会觉得点解我要签你先？即系有一种阶级喺度，我就 系 觉得唔够，咁我咪唔够胆讲咁多嘢咯。如果佢咁样嘅方式同我倾偈，咁但系佢哋会分享嘅，佢哋会够胆好坦诚咁分享佢哋嘅谂法嘅，咁我觉得呢个系我最想要嘅一个合作关系咯。 咁签咗新公司，有一个新嘅开始啦。即系我谂好多嘅乐迷、好多 fans 都会重新去认识 Sorona 呢个人。你最想第一个 picture 带俾大家嘅 Sorona 系从乜嘢方向去咩面向，或者认识一个点样嘅 Sorona 咧？同以前有咩唔同？ 同以前有咩唔同？我好简单嘅咋，我觉得以前冇乜人会用心去认识我， 嗯， 因为我会觉得以前呢认识嘅 Shauna 定係哦 Supergirls 嗰、那个 Supergirls 嗰、那个。嗯，咁我而家唔係要撇甩 Supergirls 嘅，但我會希望啲人記得，哦，佢係 Supergirls 嗰個吳嘉熙啊 ，Sharona 啊，哦，我有聽佢嘅歌，我有睇佢做嘅節目，我有聽佢嘅訪問，然之後從而去認識我，真係獨立我一個人，嗯，我嘅作品係點，我嘅性格佢哋見到係點樣咯。咁我覺得冇話特別。要佢哋覺得哇好靚啊佢咁樣，我唔係啦，好 正啊佢真 係，我唔係啦，我又唔想咁膚淺嘅， 好睇啊， 係啦，咁樣我就會覺得，我係想佢哋覺得我係舒服咯， 嗯， 而唔係一個好商業性嘅人，嗯。當然呢個世界商業需要呢樣嘢啦，但係我會覺得俾人哋覺得好舒服，同埋好願意去同我呢個人相處，或者去了解，或者聽我嘅歌，我係希望係咁樣咯。 嗯，所以俾大家了解你多，所以我哋呢句嬉笑怒罵其實都係 嘅， 係即係其實如果你去形容你自己嘅一個內心世界，或者你自己嘅性格，即係好多面嘅話，你會有啲咩形容詞俾自己？ 哇，呢、這個好難，點樣形容我自己啊？我覺得我有時好。簡單咯，我中意自己簡單啲嘅，中意啫，我唔知道做唔做到。我或者係我，唉點講咧？我覺得我係願意分享我俾大家嘅，即係我唔想俾人哋覺得我係一個藝人，所以我就永遠係正能量。我想俾大家話俾大家聽，我都係一個人嚟嘅，我同大家一樣都有負能量，都有正能量，都有唔開心嘅時候。所以我希望你哋覺得我係一個同你哋唔係距離好遠嘅一個歌手咯。即係有人你覺得 artist 就係、是、哇高高在上啊，好難觸摸。我唔係咯，我希望係好似朋友嘅形式出現喺大家身邊咯。诶、欸，我咪离咗题啦。 吓、啊，唔系啊，啱啊，冇错啊， 好惊、 啊。但你会唔会自己算唔算一个情绪起伏？但系即系譬如我好开心、好 hyper 嘅时候就系、是、一个，跟住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当唔开心嘅时候一落去，亦都系可以跌到好低。 会啦，你哋都会噶，唔会咩？定系我 唔算好 呢、這个人黐线噶，佢系平淡到不得了 嘅，即系佢唔中意 show 出嚟嘅， 佢好少会唔开心咯。 少見嘅佢，因為佢識咗咁耐，試過一次 佢 少問 嘅。主要都係 或者我應該話我嗰個波幅嗰條 wave 咧，唔會好大嘅。 係啊， 但係我你嘅感覺就大情大情。 我想問，但係你係知道自己好嬲，但係你收咗喺裏邊啦，定還是係當你知道嘅時候，你都好冷靜去處理自己嘅情緒㗎？ 嬲會有嘅，但係冇嗰種 impact 大到係我而家就要鬧曬全世界，或者我要跌到最低。可能我係好快俾理性 take over 自己，然後 OK 出現狀況，嬲係冇用嘅，我處理咗個問題先。咁啊，通常都係處理完啲嘢之後，其實 我咁都幾好喎、 啊。我係覺得自己有陣時呢啲位太 理性啦， 係啦， 成日俾人鬧嘅，所以佢就喺呢啲位，因為大家會戥佢唔抵嘅。 哦， 啊、都係啦，係啲同事有時講，哇，你啲位俾人即係揾咗笨啊，咁我就是但啦，唔緊要。咁我自己揀嘅，咁都唔係好 hurt 啫，唔係好大損失啫，即係呢啲嘅波幅我會比較少啲嘅。但其實唔中意嘅位就係當我開心嘅時候，亦都唔會表現得好著， 好興奮， 係啦。 但 Sharona， 你嗰種大情大性係會唔會好輕易喺其他人面前就 show 到出嚟？ 會啊，我好容易嘅咋，可以喺塊面讀到曬噶。 哦， 係啊。 咁而家戴住口罩會好少少。 唔係㗎，但當我不開心的時候，我就不喜歡自己這樣的，因為我真的收不到。如果你們看我以前的訪問啊，或者以前的即是出去做事的時候做的訪問呢，你會看到我不開心的，我會不出聲的。你想想是做到訪問啊，大家五個女仔坐在那裡，你會看到我零零舍舍一個不出聲或者黑面的樣子，但我就是這樣收不到這些東西，即是我的情緒一定會一夜爆出來，而且我控制不了。 但呢啲位會變相好難，就係、是、有時即係翻到去，可能公司都會同自己檢討下，哎，你今日個狀態好似唔係咁精神喎、咁樣噶嘛。 會㗎，有啊，我試過做一個報紙訪問，跟住嗰時因為咧，我做嗰啲叫咩咧？斷食啊，斷食你知道咧，你冇食嘢啦，你淨係飲嗰啲樹汁啫嘛。咁你咧個人，我去到做到第七、第八日啦，即係你八日裏面都冇食過嘢喎、我係好唔開心喎，係因為冇得食嘢啦。然之後咧，我仲記得做呢個訪問之前，佢仲要喺我面前食嘢，我心諗冇搞錯，乜嘢我逼住我坐喺呢度？ 你唔食嘢都冇咁嬲啊！ 佢真係好唔識做、啊。 你知唔知點解佢逼住要我坐喺度啊？因為佢哋約咗人去偷影我哋，就影我哋嘅日常生活咁啱啫。咁呢啲大嘢，大家又都有經歷過呢一樣嘢啦。我心諗。我已经冇得食嘅，再坐喺度望住你全部人食。其实嗰刻我唔应该坐喺度啦。我真系我唔介意，我唔想报噶。咁但系嗰刻佢哋觉得唔得，咁你系一个团队嚟嘅，咁一齐坐啦。咁我觉得好辛苦，仲记得食唔知乜鬼冰室咁样啦，好肚饿啊，都想讲粗口啊。然之后我好嬲，心谂搞错咗，我坐喺度等你哋食完，我又冇得食，我净系可以饮嗰个薯汁。咁啊，然后慢慢再行翻公司，好嬲！我嗰日真系好嬲，我已经冇得食嘢啦，我冇食嘢八日啦，又冇得食，因为冇得食嘢咧，饮嗰啲薯汁咧，将我最差嗰啲情绪放晒出嚟啦。而家仲要慢慢坐喺度，坐完之后仲要同你翻公司继续做访问。跟住我就黑面啊，所有嘢好似人影低过。然之后因为我冇食嘢，我会成日无啦啦自动熄机，我知唔知嘅？ 系， 咁咧嗰日做嗰个访问咧，就系、是、唔知道画啲咩，然后介绍自己画咗啲咩啦。佢介绍下我瞓着咗。瞓着咗，熄咗机。 哇！ 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唉，其实你睇到晒我所有嘅嘢，我唔会，即系我唔识得收埋啊。 嗯， 好夸张，我觉得都几影响人。然后公司第一次咧就同我倾，佢就话：嗯，你记唔记得上次咧，我哋咧就做咗个访问啦，你又会自己熄机啦。 嗯， 然之后咧，好似有同事话俾我听咧，佢哋去食饭嘅时候，你个心情都唔系唔好，我咪直接讲咯。我话我就系好嬲，嗰次仲要我坐喺度，以后所有关于有食嘅嘢，就我又冇得食，就唔好叫我坐喺度啦。因为我亦都系一个好直接嘅人嚟，直接到我觉得人事可能 hurt 咗人嘅。 嗯嗯， 系咯，呢样嘢我需要改嘅。 咁但系我觉得今日系开心嘅，我见到所有人好精神，应该佢系食饱咗先过嚟。 我仲带咗嘢食俾你哋。 好啊， 佢仲有甜品啊，食唔晒嗰啲，剩咗咁多啊，请大家食啊。 系啊，养肥啊，波成啱噶啦， 好肥咯，而家已经冇咁多。 唔会啦。 为谁又来惹祸？是谁命谁为人记着刚跟过，倒转因果，生不过折磨，迷信天国太傻，何其知多。 希望新闻之前听过有吴嘉熙嘅水温啊，同阿余兴贤之前一首作品叫做《天地分裂》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不应该美化同鼓励恐怖活动，否则会变成今日同情，听日支持，后日参与，对香港危害甚大。他又认为市民要齐声谴责同举报恐怖活动，同时要谴责包庇、美化、淡化恐怖活动的人，令他们都变成过街老鼠。自由黨的邵家輝在會上點名批評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指憲法悼念沒有大問題的講法，反問為何要憐憫想去殺人的恐怖分子，希望保安局不要手軟。會上亦有多名議員批評有法律學者試圖淡化警員遇襲案。鄧炳強指出不應該鼓勵和同情這些行為，認為是非常危險和不道德，希望這名法律教授夜晚能够睡得着觉，因为他可能令到全香港充满血腥。前年十二月，港铁铜锣湾站发生怀疑跳闸事件，一名休班警员想追截嫌疑人期间，同一名美籍律师纠缠。这名律师早前被裁定袭警罪成，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监四个月两星期。裁判官判刑时表示，37岁被告拉跌受袭警员之后，仍然继续打对方右手、左胸等部位，踩他肚部，导致警员多处受伤，认为行为暴力，法庭绝不能容忍。裁判官又说，案发地点在繁忙时间的港铁站，被告行为会增加潜在暴力风险，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骚乱。距离东京奥运开幕仲有两个几星期，朝日新闻报道，政府考虑再缩减奥运开幕的观众人数，由原本容许一万人入场改为只限贵宾出席。日本政府将于星期四决定下一步防疫措施。报道引述政府消息透露，东京都邻近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在星期日到期之后可能延长。在这个情况下，在大型场地举办的活动和晚上九点后举行的比赛都会改为闭门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将于星期四抵达日本，到时将同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东京奥组委等举行五方会议，决定奥运的现场观众人数。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昏六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 16.3 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亂舊物嘅一個人。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會可以喺屋企嗰度能夠揾得翻一啲對你咁重要嘅嘢。 我有啲揾唔翻，但係喺度嘅，你屋企有幾多嘢？ 係啦，即係但你都有 keep 住儲下你啲牙嗰啲咁樣嗰啲。我覺得你係一個咁樣嘅人咧，會儲嘢，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個咁嘅人嚟。 嗯， 雖然又係嗰句未必儲得曬啦。 嗯， 但你本身其實你自己係咁，所以你先至能夠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去 share 你嘅過去咯。 嗯， 係啦，好啊，兩樣嘢揭曉啦。 揭曉，我覺得每樣嘢都係我呢隻歌嘅一部分咯。 嗯， 咁譬如係直白呢樣嘢啦，同埋分享呢樣嘢。以前嘅我咧，我從來冇分享過，因為我唔夠膽分享，或者我覺得唔需要分享。 嗯， 咁亦都係因為儲舊物，除咗儲舊物之外咧，我情緒都好中意儲嘅，就我好中意儲。就算我抒發咗我開心同唔開心啦，但係咧嗰啲唔開心我冇解到噶嘛，咁我一直儲咗，呢啲叫做垃圾情緒。咁呢啲垃圾情緒一直儲到個人咧，連基本簡單嘅開心我都唔識。咁所以咧喺做呢隻歌嘅過程裏面咧，我係發覺我要面對自己嘅問題啦。咁個問題無論係我對人造成傷害啦、自責啦、唔自愛啦，或者人哋對我造成嘅傷害咧，呢啲所有唔好嘅情緒咧。我都是亂舊物咁樣儲固執， 係 唔肯放開。咁好啦，當我要面對呢啲嘢嘅時候，我咪要攞翻呢啲挖瘡疤咁樣去面對。雖然係好痛苦嘅，但我都要慢慢去面對。咁我其中一個分享嘅對象就係陳詠謙啦。 Okay？ 哦， 咁我就係同佢講咗好多我嘅唔開心嘅嘢啦，或者係我經歷咗啲咩啦。而陳詠謙咧係。我冇同佢讲过要写到咁白嘅，咁直咁白，系佢写到咁直咁白。 Okay。 我就系觉得我系需要呢啲嘢，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少少嘢就会屈埋，然之后又转牛角尖，跟住又唔记得咗分享唔开心嘅嘢俾人。呢一只歌系每一下刮醒我，话俾我听，就系、是、因为你之前储咗咁多垃圾情绪，而令到你连纯粹嘅开心都唔知系乜。呢只歌系提醒我，我亦都希望系提醒出边所有同我有咁样嘅情况嘅人，都要记得。面对过去勇，即要有一个勇气去做到，你不是一个人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份歌词呢，其中有一句 chorus 嗰句超级中意，嗰其实系好大把刮落你度 嘅， 即系就系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好，其实似系啲 friend 闹你咧，话即系我你即系以前唔开心，即系嗰日对你唔好咁先算啦，咁你做咩仲要谂住佢啫？即系佢都搞到你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句嗰种直。白就是好像朋友话紧你，但是对你好的那种，这句我是很入心的。 对啊，还有很多的，即譬如这chorus最啱的chorus呢，好比初生婴儿无惧啦。咁你每个人生出嚟小朋友嘅时候咩都唔惊㗎嘛，你唔知㗎嘛。但越大呢就越惊，我真係好胆小变咗。连面对少少嘢我都唔够胆。但我要搵返以前真正嘅自己，好好奇好想去试任何嘢。我想搵返以前嗰个好开心好纯粹嗰个自己囉。咁呢隻歌係咁样提醒我啦，同埋佢有一句就係喺好开头 first 嘅，就係有个人赠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这个人呢，陈伟谦跟我说他不专登写到这么实，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人有机会是一个伤害我的人，也都可能因为我自责，我曾经伤害了什么人，对他即是有一个内疚的心，这个人也都可以是我自己的，因为是我自己不自爱令到我自己受了那么多伤，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多谢以往这些发生这些事或者令到这些事发生的人，如果不是不会有现在今天的我咯。 总会用到赠伤痕这个。因为赠字是有一种很大的对比。 没错。 是真的要是真的送给我，如果不是被钱买的要。 但今次呢见到 Sorana 呢，他是都我觉得有一件事值得很开心，就是他很正面地面对返晒这些的伤口伤痕。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帮自己去走出来去面对这些的事情呢？ 有的。我觉得是真的傾偈啦，陳詠謙是其中一個對象啦，咁我譬如其他好姊妹啦，即係譬如 Supergirls 又有啦 ，Sixers 裏邊又有啦，我亦都有同即係一啲智者去傾偈啊，就是、一啲心靈嘅治療師。咁咧喺最近即係做呢個歌嘅過程裏邊咧，就傾偈嘅時候，或者同一個智者傾偈嘅時候，佢帶咗我去做一個心靈治療。 哦， 咁喺個心靈治療裏邊咧。好长嘅，咁我真係佢係好多灵性上面嘅嘢，咁我帮我 open 咗，咁我就总之佢话啊，你眯埋眼啦， 然后你觉得你见到啲咩你就讲啦。咁我就讲咗好多情景出嚟，而嗰个情景正正就系我里边潜意识面对紧嘅好多垃圾情绪，或者一啲我唔够胆去面对嘅恐惧咯。咁、我觉得喺呢一个治疗里边，我发觉哦，我睇翻以前嘅我有啲咩恐惧啦，以前嘅我有啲咩唔识得放开啦，同埋最主要就系一直喺我心里边聚住，我一直唔肯放开，好固执锁住嘅系啲咩问题咯。咁呢一个系我觉得。我做完这个治疗之后，我发觉是整个人真的松了，虽然这个治疗其实这个其中一部分我还有之后要再去做的，但是我会觉得很多谢有这一只歌，这一只歌是提醒我，这一只歌一开始由跟陈永谦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开始踏入一个进步的状态咯。虽然现在我不是完全好翻的，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入我的垃圾桶的嘛。但起码我清走了一些垃圾，我给空间再有些垃圾去即是储，然后再清。即系起码我做咗呢个动作先， 唔好再储嗰啲垃圾落去。 系啦， 咁但系你啱啱又提到，譬如曾经恐惧嘅事情，有冇一个例子即系可以分享到，就系你即系恐惧嘅嘢，可能而家都仲对嗰一样嘢系惊嘅，系啲乜嘢咧？ 或者系固执啦，我 hold 到好实啦，恐惧。佢有提过我嘅恐惧系对未知嘅嘢咯。咁未知嘅真系好恐惧嘅。或者系。我一直放不低的东西是我和我原生家庭的问题咯。是啊，就是我父母他们的相处和我的相处有什么我一直收埋心，我一直都不讲。因为我觉得可能要面子，或者是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跟他们讲。我所想跟他们讲，譬如多谢他们啊，或者是讲一些对不住的东西啊，或者是譬如我遇到啲咩事，我唔夠胆同佢讲啦，或者系我会将一啲唔开心嘅情绪放咗落父母度啊，因为啲乜乜乜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最大嘅，我估唔到，因为我一直以为喂会唔会系拍拖嗰啲嘢，但系我想讲个情景里边一啲拍拖嘢都冇， 系 一啲拍拖嘅嘢都冇，反而因为嗰啲太表面啊，可能定唔系都伤嘅， 系 都系因为呢啲伤嘅嘢有嘅。但是原来 let go 的位置是快过原来一直收在我心里面三十几年的一些秘密咯。所以我会很多谢这个治疗师帮我找这些问题出来。如果不是，我想我到现在我都不清楚，不知道原来对我的伤害有多少，而我是收埋了几耐咯。 是的，即是屋企的关系是即系题外话少少，即系我妈咪都做类近嘅嘢，即系佢都有讲过咧。由细到大同我讲话，即系一个人嘅成长，佢嘅成形系会真系同屋企人嘅关系，或者见到父母嘅相处，系会直接影响到。而系不知不觉，即系我哋细个可能冇意识，但系其实看在眼内好多嘢， 系啊， 摆咗喺度。然后你大个，深刻你自己不自知地做紧重复紧相同嘅事情。你要即系好刻意，可能你揾翻先至揾到啲影子。我原来就系 因为父母， 或者屋企里边嘅嘢咁样样咯。但是这个过程就令你找到，哦，原来就真的这个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根源。 是 啊所以很神奇啊，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开心的人，然后去聆听帮更多的人可以解决到这些事情。虽然我未教班，我会努力的。 是可以 share 咯，咁样。 是啊，起码我分享了人家听到。同埋我想讲，在这个阶段做这首歌的时候，我发觉分享很重要。因为以前的我呢，就算几不开心呢，即朋友会问候我，但是我会嘥咗个机会，因为我唔想解释，我懒啊，我唔想解释咁多。总之我就会话，总之咧，我同我妈闹交啦，因为啲咩啊？因为咁咯，系冇嘢噶，冇嘢噶，咩都讲冇嘢噶，系啦系啦。但系其实有啲嘢系你自己转咗牛角尖，可能人哋听出嚟，吓点解你咁谂嘅？其实你好简单，你咁谂咪得咯。咁可能就已经解咗噶啦，就唔会自己转牛角尖，然之后再增加你嗰个垃圾桶嘅负荷嗰个量咯。所以我觉得分享好紧要，因为你要一个清晰啲嘅人去话翻俾你听。 聽，其實哦，你諗得太多啦，係咪？其實你咁諗咪得咯，咁可能有機會就幫你減少咗儲垃圾嘅機會咯。 嗯， 係，所以其中一個分享對象呢一首歌就一定係填詞人陳偉謙啦。 係啊，係啦、啊啊。 不過咧，阿斌你又估錯咗啦。哎呀， 你啊叻啦，你啊一聽就知道已經啱啦。 唔知㗎， 因為 中意儲嘢嘛。 Sorona 都講到佢中意儲嘢啦，係嘛、 啊？情緒 佢都儲埋嘅時候，就一定中意儲嘢啦。 咁啊，真係要去揀翻一啲自己過去物件嘅時候去揀嗰幾件，又有啲公仔啊，成咁 牙 係啦，牙又有啦。咁你個過程嗰時就真係喺屋企執屋，跟住開始做。 系啊，即系除咗执屋之外咧，都因为我同 creative team 嗰边倾，佢就话不如你做揾一啲对你嚟讲好紧要嘅嘢啊。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个 cassette 带， 系 好似系我展览里边最后一份嚟嘅。而个 cassette 带系我最深刻、最影响得我好多嘅，因为呢个 cassette 带咧系无意中俾我。聽到裏面，因為咧，爹哋成日同媽咪講話，哎，有冇啲 baby voice？ 我記得張 cassette 帶上面那個 title 叫 baby voice。爹哋成日同媽咪講話，我叫佢千祈唔好唔見啊嗰、那個餅帶。咁我媽咪話係啊，可能啲 BB 聲。咁我記得我有聽過以前細個，就係、是、我 BB 嘅嗰啲唔知講咩啊，同埋咧，因為爹哋媽咪好中意唱 K， 以前嘅唱 K 啦。咁跟住咧，我又好中意咧，未識講嘢喎。学妈咪唱，又要呀呀呀，就唔知唱乜啦。咁我谂住无聊，咁我爹哋咁想留，咁我咪听翻咯咁样。然之后咧，我喺好无聊听下嘅时候，我记得嗰时喺厕所，翻咗自己屋企啦，跟住喺厕所听下，突然间听到一个好有 feel 嘅嘢，嗰个系我爹哋喺度讲话，而家系1999几年，几多点几多点，我哋而家一家人咧就坐喺梳化上面。呢一段是一段独白，不是独白，一家人的，即是讲很真实的东西。这段东西是我不懂讲的、我听到的时候是 vroom 的感觉，因为这一段东西是原来我等了30几年我想听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一直都寻求这件事。那里面就是我们一家人坐低倾偈啦，然之后讲咩事啦，但系因为嗰时嘅我咧都得4、5岁咁样啦，咁跟住我都系我唔知道发生咩事，我一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我就净系话，我净系识得要 appreciate 啲，即系想佢哋 please 啲大人咯，我净系识得话我要乖啦，每日要听教听话啦咁样，但系其实我唔知道个用意，而家嘅我听翻我就知道点解呢一饼带爹哋话唔好抌，同埋系咁紧要，呢饼带系亦都系。一个在我情绪上面得到舒缓或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我人生里面很重要， 好像找回一个自己没了记忆的一块砌图，跟着一听回就哦，原来是这样 的、也不是，他没有在我记忆里面出现的、但 是在我对家里的东西那个伤口里面叫做即是好一点， 啊、即係知道翻一啲嘢啦， 係啦，係啦。 OK， 咁所以就一路揾嘅時候就擺喺網上面嗰度就做一個好似展覽咁樣。 係啦，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咧我今日唔記得咗帶份派台禮物俾你哋啊，因為本身係阿 Ben Ben 攞噶嘛，一佢一唔喺度我就唔記得咗咯。咁係一張飛嚟嘅，就係、是、我呢個 exhibition 嘅入場飛。咁咧嗰張飛咧就係、是、一個拿破崙嘅人。拿破仑，但系整咗我个头。 O K， 系， 然后揸住支麦嘅。 系， 咁啊，因为啲艺术展咪好中意有呢啲咁嘅飞嘅。 系， 咁你入到去咪搣个飞尾嘅。咁喺呢张飞嘅，即系你入去搣飞嗰度，佢由此撕去啦。跟住下面有一只，有一段字就系写住美好却令人停滞不前的过去。呢、一个 exhibition 所有嘢对我嚟讲，系喺我人生每一个阶段。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出現，但係有啲嘢我會 hold on to， 或者係我有啲嘢太固執，永遠都會停留翻喺以前，成日都好想講，我翻返以前就好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啲嘅美好，我會覺得我唔肯向前行。咁你唔肯向前行，你咪永遠唔知道前面其實有更好嘅嘢咯。咁所以我係分享，但係你都要知道呢啲嘢其實。你得閒咪間唔少回憶一下算咯，而唔係固執想停留喺嗰個位度咁樣咯。 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頭先有講到詞嗰部分，我覺得曲其實都係一個可以承載到你啱啱所講所有嘢嘅好重要嘅元素。 係啊， 咁作曲今次揾咗吳林峰啦。 嗯， 係啦，呢個吳林峰係啦，揾到 佢。呢個吳林峰 啊，揾到佢 好嘢啊，係啦，個煙草啊， 係 一聽啊知唔係 好有佢嘅 影子 啦。 係啊，嗰時佢話俾我聽咧，點解會寫呢只歌咧？佢話咧係因為咧佢喺巴士度睇片啦，因為嗰段時間咧係咁睇人哋揾好嘢食嗰啲。跟住之后喺度揾啦揾啦，然后睇睇下就睇咗一间嗰啲好有历史悠久嘅一间餐厅咁样啦。然之后就讲因为不断有好多唔同时代嘅变迁啊，个生意好难做啊，但系佢好纯粹就系希望俾大家食到好嘢咁样。佢睇到好感动，佢想喊。跟住佢翻去就写咗呢只歌嘅 melody， 去歌颂佢哋嘅坚持。咁所以里边系有啲辛酸啊，所以系有一个感动嘅感觉。咁我同陈永谦就喺度听啲 demo 嘅时候，我哋一致裁定呢一只歌就系有呢一个感觉喺度，咁样咯，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元素，好感动、感人嘅感觉咯。 系嗰时就唔就系纯吉他嘅 demo 嚟嘅啫，嗰时 系嘛？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再去到 Randy 同埋黄少明手上就再编就再 就编唔同嘅嘢啦。系啊，咁喺录嘅过程咧，呢只歌其实好难唱，真系好难唱，我都觉得好辛苦 Randy， 但系我觉得佢好犀利，因为 Randy 系将以往我唱歌嗰个方式或者系我个声音变咗去另一个唔同嘅位啊，嗰个感觉真系好赤裸咯。同埋因为喺录嗰个过程，我都发生咗好多唔开心嘅嘢，譬如系我只猫猫走咗，跟住然之后咧，我立入呢个录音室。我唱歌嘅时候，我唱到只歌劲沉重，根本一啲都唔放开。 系 咁跟住之后 ，Randy 就话：等阵先啦，不如你出嚟休息一下先啦。咁样咁我一出嚟，跟住 Randy 问我咩事，佢就爆喊，咁我吓亲佢嘅。咁佢都同我倾咗阵，再加上可能因为我未食嘢啦，个情绪好差咁样啦。咁跟住我就食咗嘢，然后再倾嗰阵，然后发觉喂唔系，其实呢一样嘢系真系即时嘅一个。考验啊，即时嘅一个课堂啦，咁我就要即刻去放低一样嘢，面对佢，然后放低，希望做得更好。咁所以入到个录音室嘅时候，我就喺度幻想住我只妈妈坐喺度同我讲：加油啊，你唱得好啲啊，你得噶咁样。 仲催泪喎呢？ 系虽然好催泪，所以系一种好辛苦嘅感觉，但系我知道我要即刻做到呢样嘢。如果唔系呢样嘢，我永远落即 hold on to， 咁我咪又 move on 唔到咯。系啦。 所以一首是非常之好，好是讲紧你， 真实 是很真实的一首派台歌，属于 Sharona 的。 我希望我的歌可以带到 inspiration，即不是说我启发到你要做更加好的事，而是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不是孤单的。 你们不是孤单的，听紧的你们。 是啊，不是孤单的你们，You are not alone。 大家就可以听 Sharona 这首最新的派台作品《逐步拾回自己》，今天多谢你和我们分享。 好耶 ，Thank you。 好啦，我都可以吃嘢啦。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惦念着相爱的假证。想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大，拥抱面前单身之旅，抬头望以后， 三钟之前听过呢一首。佢名字系吴嘉熙，加入咗新公司之后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足煲湿回自己》，听日五点再见。